第三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二位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 本周冠军曲目袁娅维，别废话。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周日上午的10:05:14，欢迎大家来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由小动带给大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关注了931期全新的榜单，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呢是我们的榜单旅行，来了解一下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当中来自于马来西亚、香港以及我们北京方面当地榜单的情况。好，第一站呢，我们到达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前六名当中呢，有三首歌都是出自马来西亚本土的歌手，冠军呢是陈奕迅的《渐渐》，而之前连冠的尤长靖的《傲红尘》呢是退居到亚军位置，而陈立农的《解码游戏》位列第三。下面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品冠和方炯斌合作为电视剧《脱身》所演唱的插曲，叫做《勿念勿忧》。上周呢，这首歌是以第22名的成绩进入推荐，本周上升了17个榜位，排在第五。 你的疯狂，你的梦想，你一说到流浪就会慌张，你的孤单，你的倔强，你酒后的荒唐掩藏忧伤，看星光拼凑成远方，不去想前路多让过往沾湿眼眶，风雨都是晴朗，好梦一场，假装坚强，让伤痕变荒凉，只为把遗憾收藏。怎么会惆怅，所有荒草斜阳都有理想，空荡荡拥挤的广场，每种人会永不离场，时光悠悠，一念在那个路口。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第五名歌曲，品冠和方炯斌所合唱的《勿念勿忧》。而品冠之前的好搭档一起创立无印良品的光良呢，他的《阿比安吉》也是在加强榜单当中呢，随着他们的成绩位列第六。好，那这首歌呢是这个光良化身了资深玩家，用游戏中的暗语为题带来了这首歌，那也表达了挚爱的誓言。

要再做飞机，快变成了无敌的轻重超无敌， 纸飞机飞不回的过去，低头容易抽筋，能一起就不离三七二十一，汗够你的荒芜就行。管他留还是弃，对不起，我不要再做憋屈， 快变成了无敌的轻重超无敌，纸飞机飞不回的过去，低头容易抽筋，能一起就不离三七二十一，恨够你的荒芜就行。 比哈哈三八减二十一，六七厉害的万一，删除手机多余 APP， 我们会在一起。 之前呢，从品冠到光良呢，两首歌的排位呢是紧密排列着。一波回忆杀呢，让我们不免想起20多年前的无印良品。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则是来自于目前在马来西亚最具人气的男生双人组 Fuyin and Sam 的全新单曲1234567。好，那听过了三首马来西亚方面的榜上歌呢，榜单旅行的第二站，我们来到香港。我们一起来看看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前进一位成功登顶，来自于容祖儿的心之科学。有些事情呢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来呈现，而有些事情呢却不能。如果爱情也要去计算计较的话，往往就会失去了爱的真谛。所以呢，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套公式的。我们来听听容祖儿的这首心之科学。 分一次手，你带伤完你，病两世纪，已见世的越见比你，他的五官也并不完美，提前都末期，除非因你下坐骑，曾多。情人不爱你，还不爱你，凭什么否定你？月光有人闹起，有人瞧不起，被爱概率如宇宙 开，心不想跟他对争，得到一万两万三万四万温暖的片刻，多么束心的包困，得宠好好丑丑，感觉像个人，仍然难忘他的家乡。别这样干扰我一生，我知道途红尘便有人问，要喜他心中妒忌恨，关于失恋的问题。 听到的是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歌曲，也是全球榜的这个季军陈奕迅的渐渐，对不起，这个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三名，来自于 AGA 江海嘉的全新单曲小问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香港方面这个上榜成绩最好的新歌，首周排名第14，来自于郑俊宏的星光，再次和张嘉诚杨希两位音乐人合作，唱出了一段逝去的爱情。其实每一段爱情都像一抹星光，指引我们找到最好的归宿。 不会走，不管有浪，谁一瞬间松了手，留下一方。我错什么？狠狠的气于漆黑的角落，大雨里滂沱，找不到我地方。如他更好，想你可真的盼望。如他更好，别忘掉残落花朵。我有什么，应该怎去撑一生的跌宕？没有你陪航，看天茫茫，没感觉地流浪。曾讲过地球没星光，都跟我白头和天荒，然而现在谁伴你过？他不是我，温馨片段太过清楚，跟你一切谁有感忘？谁知道这天竟隔了银河？回忆里是甜蜜的歌，今天再听仍能静默，谁曾话？舍不得你是我，如他更好，祝你可跟他快乐。如他更好，旧情话无谓多讲。我有什么，应该怎去？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贝里尼美声歌剧再度来袭，一场因梦游引发的爱情危机，亦是美声歌剧中的旷世杰作。著名导演吉尔伯特·德洛佛倾情打造，丹尼尔·欧伦应邀执棒，发腔女高音迪丽拜尔领衔实力阵容。8月28、29、31，9月1日、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梦游女》，听中国夜莺唱出清纯华美，领略歌剧诗人朦胧婉约的浓情诗意。详情咨询6655000。 哇，

会召唤春天，再度热点燃火焰，像夕会镌刻纪念，曲折是感人体验。 全球榜榜单旅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中国榜的冠军歌，来自于莫文蔚的心领神会。再来看一周之内的这个最大生活是最大升幅的火箭歌，锁定这个上升榜位呢是七个名次，入选的两首歌一直呢从第十五位然后上升到第八名，同样是属于莫文蔚的是天一半地一半。另外一首歌呢是我们现在要听到的，从28名上升到21名，朱星姐根据陈小春10年前的老歌做了非常非常精彩的重新演绎，我们来听这首2018独家记忆。 默默守着你呀，默默守着你呀，默

的美丽。 当年的小虎队是红到一时无两，而能够与之抗衡的恐怕要数香港的草蜢了。他们比小虎队成立的更早，也走得更远。1985年的时候呢，他们参加第四届香港的新秀歌唱大赛出道，已经成军超过33年了。刚才呢听到的是今年出道30年推出的专辑 Music Worker 当中的压轴曲完美。到了新千年啊，迎来了新一轮的偶像组合热潮。不同于90年代的整齐划一，他们更突出每个人的个性特点，而其中有一支从偶像剧红到了现实的组合，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听到前奏了吧？来听 F4 的这首《流星雨》。 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肩膀，在我肩膀，要你相信我的爱只可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 无言，只能选择离开。无邪的笑容已经不再精彩，你害怕结局，所以拼命伤害。说是我挡住你的美好未来，你坚决不希望我等待，我便默默地让你走开。如今你受了伤回来，叫我如何接受这安排。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放弃的梦被打碎，忍住悲哀。我以为那是成全，你却说你更不愉快。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情旋律，忘记我们真心相爱。想回来，叫我如何接受这安排？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放弃的梦被打碎，忍住悲哀。我们是成全，你却说你更不愉快。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尽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也忘了。告诉你，失去的不能重来。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5566的这首《我难过》。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F4 的流星雨，两个组合呢都是借助台湾地区偶像剧而走红。进入新千年呢，出现了不少像 F4、5566、183 Club、飞轮海这样偏偶像型的组合，还有一类呢就是 Energy 这样的很燃的类型。Energy 在出道的第一年呢 Toro 就选择离队，之后呢队长牛奶也单飞了，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好，我们来听 Energy 的这首《多爱我一天》。 想和你说再见，我要你相信。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是小东。本周分烧人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港台地区的男团和女团。上个时段我们说到了部分男团，其实呢说到流行组合，女团更厉害。比如说认为最早的这个偶像团体应该是1984年成立的城市少女，之后呢又有红唇族游环派对等等。而这个时段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新千年之后华语歌坛最走红、最团结、最高人气的团体之一。虽然前不久传出要解散的这个消息，但是呢在庆祝组合成军17年的活动上，他们合体立正了要抱团发展。来自 SHE 的这首《永远都在》。 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 剧女团呢同期出道，平分秋色。之前我们听到的是 SHE 15周年的纪念曲《永远都在》，而刚刚这首呢是 Twins 的经典粤语单曲《下一站天后》。虽然偶像组合寿命都不长，但因为成员的团结，至今 SHE Twins 依然是一个团体。蜜雪维奇呢是著名的双胞胎这个音乐人包小松包小波打造的一组这个女性的二人组。在一众的偶像团体当中呢，他们坚持自己创作，然后有实力又有出众的外形，出道呢便受到了不错的关注。但是随着成员恋爱结婚，组合也就自然解散了。好，下面我们听他们的这首代表作《相信》。 谁会先知道可能会有多少去掉一半的自己，然后互相撞击，没想到更好，我有双份的我，欣赏你，赞美我，挑战你，解决我，交手中看到真正的我。爱让我聪明的独立，用自己手上 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散几颗会落地，我飞行，但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你不知道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哭泣，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碎了满地，在心里清醒。你不知道我 的事，你不知道的事。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这是来自于香港地区的二人组 Robin and Candy 翻唱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两个人呢2014年参加了中国好声音，而被很多人熟悉。他们通过翻唱在网络上走红，2012年的首张专辑呢以翻唱为主，而到13年2月18号呢，他们的第二张专辑，他们的原创和翻唱呢就五五开了。15年的时候呢推出了首张原创普通专辑，叫做如果我不完美。其实在组合当中呢，分分散散合合这些事情呢已经是屡见不鲜了，但千禧年之后呢越来越流行单飞不解散的模式。 SHE Twins 均是成功的案例。那这个时段最后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我们要这个给大家带来一组1995年成立，十年前呢他们选择单飞不解散的模式，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今年呢他们依然算是一个整体，这就是锦绣二重唱。我们来听他的这首《我的快乐》。 爱了坏了走了错了哭了痛了累了倦了困了烦的乱的冷的都是真的，疯的想的念的不安的焦虑的浮躁的梦过的拥有的失去的怎么忘呢？你做过的事困了你爱的影，越听了我等着你当成了摆设。我的你的他的好的坏的男的灰的蓝的黄的酸的甜的苦的都还记得，非常想要忘的绝对不能忘的，我想要换你了真的不想要了，只得放了。换到的火车载着我第几天了，忽然发现这一刻我不想你了。我的快乐会回来的，只要清楚曾爱的那么深刻，不准问值不值得。我的快乐会回来的，离开不是谁给了谁的选择。 想的念的不安的焦虑的浮躁的梦过的拥有的失去的怎么忘呢，非常想念忘的绝对不能忘的，我想要换你了真的不想要了，只得放了放了忘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突然间发现时间还允许我们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交给 JS 这个组合的这首花与剑。非常感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后呢是小航要为大家带来的节奏驾到，小东跟你相约在下周六上午的10点，我们节目当中再会喽。 大掌先受伤然后疗伤，满不在乎你的眼光，想了难以将风经过和身旁，加倍的我失去方向，风轻暗渐莫名强被重伤，心碎没有声响，希望总是换来失望，具体天堂是怎样的地方，风儿似雪飞翔，打扮伪装成一种坚强，那雨后的晴朗，彩虹装世界梦的悲凉，英雄柔情肩上，眼看纯真从人间蒸发，卸下我的盔甲，期待从身后 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吴亦凡天地。 有些人说我有罪，不过在道路上飞。 第14位，胡彦斌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第13位，陈柏宇无限大。